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六十二，恨恨而死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，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、天道凌论的话，一面有钱的便狂嫖烂赌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，因为不平的缘故，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。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：诸公，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，若水去黄河几丈吗？火药除了做鞭炮，罗盘除了看风水，还有什么用处吗？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？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？桑间圃上如何情形？自由恋爱怎样态度？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，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吗？四进的蛋您能挑吗？三里的道您能跑吗？他们如果细细的想，慢慢的悔了，这便很有些希望。万一越发不平，越发愤怒，那便爱莫能助。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。中国现在的人心中，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。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，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，再改造社会，改造世界。万不可单是不平，至于愤恨，却几乎全无用处。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，古人有过许多，我们不要讨他们的覆辙。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，自称恨人，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，其实并不恨恨而死。随感录六十二，恨恨而死结束。